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、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屋内的酒宴仍然热闹，赫连听见蒙苍大声的说笑，整坛的酒倾倒在碗里，发出清冽的水流声。清冽这个词也是他从汉人的书里看到的。西戎人不爱看书，尤其看不起汉人的书。查云硕常说，汉人就是看的书太多了，所以打不过西戎人。他离了席，走到外面花厅里来。使馆的花园里种了许多花木，他正想看看是什么花开得这么香，只听见身后脚步响，有人跟着他走了出来。赫连懒洋洋地靠在廊柱上，看着荣浩朝自己走来。所有的汉人中，这是读书读得最多的一个，也是最有趣的一个。看得出这些天他吃了不少苦头，整整瘦了一圈，连眼睛也微微陷了下去，是日夜在冥思苦想的缘故。赫连忽然有点想笑，他不是爱笑的人，不知道为什么见到这个荣大人就变得意外的轻佻而刁钻。嘲笑失败的猎物不是什么好习惯，许多强者都输在这上面。他见过狼狈垂死挣扎的胡杨顶伤，但还是忍不住，他笑着道： 荣大人。 荣浩显然也知道他这笑的意味，只是站住了，戒备地看着他。荣浩本来就生得清俊美貌，敖季适合锦衣烈马，他却很适合这种文士如山，越发显得清瘦风流。腰只剩下细细的一把，连挂着的麒麟玉佩都显得太重了。赫连又叫了一遍荣浩： 荣大人，你去过呼延河没有？ 自然是没去过的。赫连看着眼前的清瘦青年，轻易就可以临摹出他的一生来。锦绣丛中的富贵公子，满腹诗书，风花雪月，仁义道德，他什么也听不懂。但赫连忽然想跟他说起呼延河，说起草原上的大雪，那个他差点冻死的雪天，说起西罗少女的金发和纤细的身体。西戎的弯刀刺穿这样的身体，就像刺穿一张薄薄的丝绸那么容易。查云硕就在他面前杀掉他们，像杀掉一群羊。他记得那温热的鲜血把积雪融出一片凹陷，自己拼命挣扎，几乎把绳子都挣断。那些熟悉的面孔还是在他面前倒了下去，碧绿眼睛里的光芒渐渐暗淡。他终于大喊起来，他求饶道： 我不做西戎人了，我愿意做西戎人。 绳子勒进他肉里，他挣扎得那样用力，直到查云硕斩断绳索，把刀递到他手里。 做西戎人是要会用刀的。 但赫连什么都没来得及说，因为荣浩伸手过来递给他一把剑，平静地看着他。 当初在天香楼，赫连王子给我看了你的刀，今天也请赫连王子看看我的剑吧。 他手中握着的剑有着极古老的名字，是荣王府家传。他的手修长干净，指甲像玉，这是一双握笔的手，如今却握着剑。他那总是带笑的眼睛此刻也不再像狐狸，而冷静的像一头狼。赫连笑了起来，当初在天香楼，自己听见他教人权谋，觉得好笑，心血来潮提前挑衅了他，录了行迹，然后才开始收网，算是提前警告。如今荣浩也以牙还牙，提前告诉了自己他要破局。这么好的夜晚，赫连想与他聊聊呼延河，他却请赫连看他的剑。命运真是玄妙无常。严君玉最近在躲着萧景琰，他以前也躲过，不过那是因为喜欢，而这次心境全然不同。其实他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为什么躲呢？为了一根树枝？说出来都没人信，谁都会觉得他是小题大做的，所以他跟谁也不说，一个人闷闷的，整天躲着人走。 好在最近朝局动荡，东宫本就是风口浪尖，这两天太子又天天在养心堂病榻前侍候，所以竟然也没留意到严君玉的不对劲儿。严君玉倒也不伤心，只是有点像冬夜里睡得正好，忽然被人叫醒了，在寒夜里走又没办法生气，所以人是懵的，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仿佛失了颜色。云岚是照料他的，连着几天看见夜宵都没动，隐约也猜到了。这天严君玉正在屋里练字，听见背后脚步响，刚准备回头，只听见雨嫣然爽朗笑道： 呵，小严越发出息了，还学会画画了。 谁学画画了？ 严君玉闷声闷气地说。雨嫣然笑着抓过他的字帖看： 你不学画画，怎么画的这满纸的墨乌龟啊？ 王羲之要是知道你把他的字连成这样，估计要气得活过来了。 要是以前，严君玉一定气得和他打起来，不过今天却蔫蔫的，连架也不打了。其实雨嫣然不是第一次说他的字像乌龟了，以前严君玉还不服气，让他写，结果他写出来的竟然也不错，虽然不如荣浩的俊秀，但是大开大合，气势雄浑，满纸金戈铁马的气势实在让人泄气。所以这次严君玉也懒得回他了，只是低着头继续写，也不理他。雨嫣然却仿佛发现了什么新奇玩意儿一样，还叫道： 哎，敖静，快来看，你家小严这是怎么了？连嘴也不还了。 他叫别人都好，偏偏叫的是敖静。敖静过来，先揉了揉严君玉脑袋，见他不回应，干脆弯下腰来看了他一眼。严君玉连忙把头偏到一边，但是眼睛却忍不住发热了。敖静何等聪明，怎么会猜不到？就算猜不到，看看他写的字也清楚了，所以也不点破，只当作没看见，拉起他道： 哎，别练字了，带你出去逛逛，整天闷在宫里，人都变傻了。 雨嫣然却没眼色，明明严君玉都站起来了，他还要凑过去看，大笑起来： 又要哭了，真是个爱哭鬼啊。 他被敖记狠狠地瞪了一眼，这才识相的不说话了。严君玉被他们带着骑着马出了内宫门，走的却不是以前的路，而是往东出了青龙门。只见偌大一个城楼，外面守卫森严，正在查敖记的令牌。雨嫣然先笑了： 哼，哎呀，天天来天天查，都这么熟了，你们不烦我都烦了。 那守卫的小将也年轻，甲胄在身，只是笑道： 哼，是敖将军的命令，不然谁有闲心跟你这燕北莽夫耗时间？ 呵，我是燕北莽夫，你是什么？南诏蛮子？ 你这话别在这儿说，进去嚷嚷，看你出不出得来。 哎，我要是真敢嚷，你怎么办？ 好，你要是真敢嚷，我赔你一匹好马。 赌就赌，你跟我来，我嚷给你听。 他们还在斗嘴，严君玉却已经看呆了。他进来才知道，原来这就是京城的卫戍军队。敖老将军刚从南疆调过来，带了旧部，和原来的卫戍军队一起操练，兵营就设在这里，秩序井然，教场十分宽阔，一眼望不到尽头，士兵列阵整齐，骑兵、步兵、藤甲兵、重甲兵应有尽有，尤其是从南疆带过来的老兵，一眼就认得出来，杀气弥漫，军容严整，不愧是刚平定南诏的铁血之师。严君玉虽然喜欢玩打仗游戏，这还是第一次到兵营里，见了这些连伤心也忘了，一双眼睛四处打量，什么都觉得新奇，问雨嫣然： 这就是麓山吧？用来挡骑兵冲刺的，搭配陷坑最好。 我说你是纸上谈兵吧，连麓山都没见过。我就说你那游戏还要改，加上障碍陷阱，还有地形上不能只算行进速度，还要加上布阵。 雨嫣然趁机道，他正说话，旁边的小将忍不住了： 什么游戏？是打仗的吗？ 是在地图上玩的。 严君玉见有人问，连忙给他介绍，那小将却一点也不感兴趣，咳了一声道： 哼，那不是纸上谈兵吗？有什么意思？咱们真刀真枪都玩不过来呢，谁玩这小孩子的把戏啊？ 他这话一说，严君玉不由得尴尬起来。 雨嫣然自己平时喜欢欺负严君玉，到了外面却很护短，正要呛他，只听见敖纪淡淡道： 听说南疆军队之前常有演练，你们安南军内部也常互相切磋，是不是真的？ 那当然，不瞒你说，小爷我在安南左营也打了几十场了，30岁以下的对手一场没输过，除了右营那几个怪物，其余人都不是我的对手。 严君玉还在思考着小将之前的话，他心性豁达也不见怪，还请教道： 身刀真枪受伤了怎么办？岂不是浪费士兵？ 刀枪绑上布条，就算伤到也是有限的，再说见血也不是什么坏事，这些新兵就是胆小，不在兵营里练好了，等上了战场，看见残肢断臂吓得都不会动了，那才坏了大事。你到底是不是东宫的呀？怎么这么胆小？ 小将又瞟了他一眼，雨嫣然忍不住了： 嘿，烟龙你个…… 敖纪打断了他，他的手按在严君玉背上，手掌是极宽厚的又暖，轻轻一推，把正在思考的严君玉推到那叫烟龙的小将面前，淡淡道： 你信不信他只要练上3把就能赢你们安南军所有年轻将领？ 他这话一说，别说烟龙，严君玉自己都吓了一跳，小声道： 我不行的。 啊，你最近怎么变得这么胆小啊？ 雨嫣然十分不爽，刚要骂他，敖纪却把严君玉拉了过去，逼他抬起头来。他看着严君玉的眼睛告诉他： 还记得那天雨嫣然刚回东宫，你一晚上赢了他7把吗？就把现在当作那天晚上，你可以做到的。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